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知道古星志这种人的心思不好琢磨，一个把握不准就会反噬自身，所以池小池诱导着给了他一个虚茫的希望。他一边警戒着四周，一边同林六一闲谈。 丁秋云以前把他当个人看，他偏不要做人，现在想做回人了，可没那么简单。 用钥匙打开仓库门时，突如其来的光线让所有被长锁链锁住双脚的人本能地往黑暗里藏去，发出一片刺耳的叮当窸窣之声。古星志把那名昏迷的新人类往台阶下轻巧一抛，有不少人借光认出了被扔下地的是负责看守他们的其中一人，登时窃窃私语起来。古星志略略皱眉，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说明他们的来意，他不习惯扮演救世主的身份，只好将目光投向丁秋云。丁秋云一指地上的人，面上也没有多少得色，简明扼要地表明了一下身份。 我们也是救人类，想出去的站起来，不想出去的捂住脸在原地不要动。我们尊重所有人的意见，只带走愿意走的。 很快有一批人摇摇晃晃地站起，而另一批人蹲在原地掩面未动。见状，古星志抿嘴轻乐了一声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总会有人觉得奴役下的享乐要比漂泊中的自由来得更划算。丁秋云却对这些人的选择抱有一定尊重，瞄了古星志一眼。 开锁。 他们解救的第一人的脚镣扣在了新人类乙的脚腕上。古星志学任何东西都比常人快上一线，试过几次后，开锁的速度甚至已经赶上了丁秋云。丁秋云索性放慢了自己这边开锁的速度，将奴隶们做了简单的归类。有战斗经验身体健康的归为单独的一组，有战斗经验但是身上带有轻伤的归作一组，负责保护和看顾伤势较重或是全然没有战斗经验和能力的人。简单归纳分类后，丁秋云扒掉那名新人类的工作服披在自己身上，同时转头道： 射程以内。 古星志把一个人从镣铐里解放出来。 嗯， 20分钟快到了。 若是旁人听到丁秋云的话，也得先愣上一愣才能明白他所指何意，但古星志只是略点了点头，便迈步朝外走去。丁秋云在后头吩咐道： 古副队，活做得利索点。 古星志纳住唇角： 是，听队。 孙燕他们领着一队奴隶探头探脑地顺着另一条通道走上来时，被扑面而来的血腥气熏得一个踉跄。古星志点了几炉香，还打开了通风扇，他本人则正坐在宾馆封闭式前台内的电脑边，沾满了血的右手夹着根烟雾袅袅的烟，左手则在键盘上随意点按几下，留下一串未干涸的血迹。两把军用匕首交叉收在背后的羊皮靴内，挎在后腰位置。看情景，这里刚才应该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械斗，但地上却不见鲜血和尸体，而且地上还有刚用湿墩布拖过的痕迹。腥味呛鼻，孙燕忍着翻涌的恶心感，先往自家傻弟弟嘴里塞了一块从打晕的看守那里搜刮来的薄荷糖，好压一压味道，才问道： 丁队呢？ 古星志也懒得看他们一眼。 马上到。 孙燕按下腰间的发信器，让等候在外的罗叔把卡车开到前门处接应，顺手推着弟弟让他们先往外走。 古副队，你在干什么？ 找找他们的资料，我们或许用得上。 孙燕对古星志的能力还算信任，点点头。再一抬头，见到罗叔的卡车已悠悠停在正门，便指挥着把奴隶送上车去。眼看着人一串串的登上车，古星志叼着烟想，一群小羊羔。前台内，工具间的小门紧闭着，只要任何一个人拉开门，就会骇然发现，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内挤着十数具新人类的尸体，身首两处惨不忍睹，尸身的最上面放着他用来打扫的墩布。等人都离开了，古星志才拧开一侧不知道是谁的保温杯，借着内里的枸杞水对着电脑屏幕上自己的倒影清洗着脸和手，努力地把自己伪装成一只合群的小羊羔。在等待期间，罗叔如他们制定的计划，和一个同样运输奴隶的新人类攀谈起来，趁机把人打晕塞入地牢暂囚，自己则开走了他的车。孙燕开走了这辆车，把西边仓库中所有不能作战的奴隶装入他们早已准备好的纸箱，从外封好留好气孔，装作是运输货物，试图从西城出口离开。丁秋云在自家卡车的后车厢窥孔上密切关注着这辆车的动向，车在西镇的出入口被照例拦下。孙燕从驾驶座探出头去，和那守门的新人类谈笑风生，还悄悄递了一包烟，声称他虽然是来替别人送奴隶家买货的，但这次违规偷买了一个廉价的小奴隶回去，打算自己用，请负责查货的兄弟通融通融。他们打开后车厢，果然发现小鸡仔似的瑟瑟发抖的孙兵。不管世道如何更易，人情通融这种事总是不会改变的。他们笑纳了孙燕的烟，也没有细查那些所谓的货物，就放了孙燕出去。看着那辆卡车渐行渐远，丁秋云才放松下来。有一名队员问道： 丁队，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 丁秋云看着逐渐鼎沸起来的街市方向，搓了搓掌心已凝结的血冰说： 休息，等着晚上的热闹。 约晚上六点半时，就有来西面仓库提人的了，共要60名。扮演前台的丁秋云以新招募的管理员身份热情接待了他们，让他们在大厅暂歇，吩咐去提10名 A 品、50名 B 品。皆是刚才解救出来的有战斗经验和能力的救人类，其中混有队中成员。在被带出来见人前，所有奴隶都被押去洗了个热水澡，被搓得皮子发红，又换上了统一的白衣，看上去一个个有模有样，很叫前来提货的领头人满意。领头人一眼就看到了 A 品群里最显眼的古星志。这些日子来，古星志在丁家养着，稍微胖了一些，体态恢复了正常，清清冷冷的又秀气干净，略长的头发被一条蓝发带绑起了一个高马尾，微昂着下巴站在那儿，有种不动声色的夺目感。领头人绕着他走了2步，满意点头道： 最抢手的就是他这样的。 丁秋云温和笑道： 是吗？ 古星志脸色不大好，他不高兴丁秋云对这些新人类比对他的态度都要好，哪怕是逢场作戏。丁秋云不会特意照顾他的情绪，有理的一弓腰，将这帮新人类送走后，走到门口与坐在车内抽烟的罗叔交换了个眼神，便用自带的锁锁上了西仓库的前门，换上了另外一件看上去较为单薄的私服，取了自己的摩托车，独身一个往逐渐热闹起来的奴隶市场驶去。